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歡迎翻返嚟解圍，我哋繼續咧就講翻頭先五份標嗰個問題。咁啊，管委會最少需邀請遞交五份標書，即係人哋我建議大家就做到人哋交到嚟先算咯。嗱，因為你睇翻個邏輯，呢句説話嘅下一句就話如接獲嘅有效標書數目少於五份，咁你就要開會決定啦。咁你其實，你即係其實個指標就係你要收到五份啦。咁當然你要死拗話，喂，我遞咗五份去啦，我明知嗰幾間公司係唔做生意，我照懟咗佢噶啦，我都遞咗五份。咁你第一句你符合到嘅，係咪？咁結果佢唔回標俾你， 係嘛？ 你就要開管委會通過。咁你作為一個法團，你管住啲錢，係咪每一次嚇呢啲要五個標嘅，你都要開會通過咗，接納？咁少標翻嚟，然之後再的上大會度，我就唔信啲業主唔問你啦，係咪啊？我真係唔信啦。所以其實大家理解條法例或者斟酌條法例，我明白嘅。但係你哋作為業主嘅話咧，你哋亦都有個責任咧，就點樣去令到啲其他業主覺得你處理件事處理得合理啊嘛？係咪？有啲。有啲嘅採購咧，真係揾唔到咁多嘅。升降機啊、煤氣啊，係揾唔到咁多。而煤氣我最近先有一單就係、最貴標贏嘅，係嘛？即係煤氣公司做翻贏嘅，因為啲人對佢有信心。咁呢啲好特殊嘅例子啦，係嘛？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啲老師教我哋啲咩經濟學，係嘛？啲嘢越平，啲人就越買得越多，係嘛？啲咩例外啊，係嘛？勞力士咪例外咯嚇。劳力士带咗上威噶嘛？你减价我咪唔买咯，加价我先买，系嘛？咁我哋唔系讲啲例外嘛，我哋系讲啲最主要、令到其他业主信服嘅一啲概念啊嘛。所以即系大家要留意呢一点咯，好冇啊？咁所以我哋个建议就系要少个，要最少有五份啦，越多越好啦。 系啦，因为要先有个竞争性啊嘛。 系咪啊？但系我觉得。如果用、如果呢度係講緊大型嘅採購咧， 冇理由得五份咁少。 我覺得佢直情要要求你入用招標妥啦，係嘛？都當然我明白嘅，法例就好少要求你參加入一啲 收費 非政府團體嘅一啲計劃嘅，好難嘅係嘛？咁但係你係咪都要講下要公開招標？係嘛？定點咧？係嘛？唔係話邀請就算喎，係嘛？ 好啦，下面嗰個係咩啊？ 好，第三項都係好重要嘅，因為咧牽涉到一啲當有利益衝突嘅嘢嚟嘅喎。 係，經常都有 啊。係啦，嗱，呢句係點樣講嘅咧？佢就話管委會任何委員或者係建築物經理人，如果有建築物經理人啦，如就招標有任何相關嘅個人或金錢嘅利益，有關人士需以書面形式告知管委會。凡以表示投招標涉及其個人或金錢利益的管委會委員，在管委會會議投票甄選有關標書的時候，必須放棄投票。 是， 今次講得非常清晰。 這個很重要啦，這個很重要啦。即係，喂，其實這個我覺得，我覺得就算不寫，都是一個最基本的道德標準，是吧？喂，如果嗰樣嘢嗱，你記住好多人咧嗱，同立法會都有啲唔同嘅，係，我可能同區議會都唔同嘅。區議會可能係如果純粹同金錢上有關係啫嘛，係咪啊？ 我哋個區議會係有分有冇你我哋區議會咧就係話，如果你同申請錢嗰個組織係有關係，都有分開三個階級嘅，你係實務啊、非實務啊，定係你屬於一個叫做決定性嘅。 有冇話咩情況之下唔可以投票啊？ 都係有嘅，最有金錢上面加唔得嘅。 嗱， 係啦， 區議會我最記得㗎啦，佢就係應該係淨係金錢你先唔得嘅啫。 即係受薪。 即係我舉個例，如果有個人。假設他在一間 NGO 度做，一間 非政府組織啦嚇，然之後咧佢係區議員，跟住咧佢個組織咧向區議會申請錢，咁嗰個區議員咧，如果佢喺嗰間 NGO 度做咧，佢淨係需要申報，我香港喺 NGO 度做，或者我申報埋我同呢個 project 有冇關係，OK， 咁但係我就會強調呢、這個 project。得與否咧，我個人冇金錢利益嘅。如果咁嘅狀態咧，嗰、那個議員咧係可以投票嘅。係咪？我理解係啊嘛。我冇錯啊嘛，係咪？好啦，但係而家呢度個寫法係好唔同。我覺得呢個係嚴格過區議會嗰個嘅。 係。 因為佢係講緊個人或金錢利益。嗱，個人利益即係咩利益啊？頭先我舉個例子咯。我去幫。我喺議會度投票，我投翻我嘅公司，係咪啊？我支持你撥款俾我嘅公司，喂，好明顯我嘅老細會讚賞我啦，知道我投咩票啦，係咪啊？亦都調翻轉啦，我唔投票，佢都知道我唔投票啦，亦都影響到我對間公司嗰個利益啦，好明顯啦，係咪啊？個人利益嚟噶嘛，係咪啊？咁我唔知道究竟我嘅上司係唔係？會關心我議會點投票而決定再請唔請我噶嘛？但係我好有理由相信呢個係一個因素啊嘛。係，係咪？咁樣咁嘅狀態下咧，議會仲可以投票嘅，所以好荒謬噶。所以好荒謬噶。所以點解好多時大家都話其實好多嗰啲咧，申請錢嘅組織講少區議會啲閒話啦。甚至乎係嗰啲建制派議員。做嗰啲咩榮譽顧問啊？咩執行董事啊？咩非執行董事啊？嗰啲咁嘅嘢嚟噶嘛？佢都仲可以俾佢投票噶喎， 係㗎， 係嘛？咁所以係好唔公義嘅，好唔公義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區議會你可以諗諗嘅。其實睇下有冇辦法，即係改咗個區議會個投票嘅方法。有個人你都應該唔得嘅，係嘛？有個人你都應該唔得嘅。係嘛？所以嗱，而家法團呢個好清楚啦嘛。係 啊， 你冇留法團嗰做議會嘅喎，係咪啊？冇理由嘅喎，係咪先？ 法團都係義務性質喎。 係啊，法團義務性質，你議員仲受薪添。 係咯。 係嘛？攞住錢仲去幫自己公司，咁唔掂嘅喎呢個，係咪啊？所以呢個係好緊要㗎嚇。咁所以佢就話啦，你有個人你都唔得㗎啦。係。咁換句説話講咧，只要你講得出，你同間公司有關係嘅，其實就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都要避席， 唔可以投票噶啦， 係啦，即係避席同埋唔可以投票。 即係等於以前好多人問我，佢譬如個太太係委員，今次投票間係佢老公嘅公司，喂，我覺得你梗係唔好投票啦， 係啊，同埋要申報咯， 係咪啊？你要出聲啦，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基本啦。咁立法例好正路過唔正路啦，但係佢而家好正路嘅啫。 但係咁多年，原來都冇將啲嘢擺入去啊！即係其實條法例本身就好唔正路啦嘛。 所以我哋先話要去修例啫嘛。講咁多， 咪要堵塞漏洞啫嘛？呢啲咪漏洞咯，係咪？好多㗎，即係正如嗱，我舉一個更加喺呢個族群裏邊成日見到嘅例子。好多時咧，嗰啲委員咧係會做不止於一個法團嘅。佢可能在自己某一個法團裏面咧，用過某間公司，然之後咧就會介紹去另一個法團度做。我明白嘅，但係我想講咧，呢個已經隱含住一個利益㗎啦。你根本就唔知道係唔係你，譬如我介紹一間 A 公司俾甲法團用開，甲法團用開 A 公司，跟住嗰個委員重疊咗喺乙法團嗰度。同時介紹引薦 A 公司嚟，我點知 A 公司攞到？因為委員介紹咗去乙法團度做之後，第時會唔會益咗甲法團噶？我話喂，你介紹生意俾我嘛，咁主要平翻啲俾你咯，咁樣嗱。商業社會好多時係咁喎，但係我哋做呢一啲工作咧，大家都義務噶嘛，係咪？喂，盡量避嫌啦。既然是義務，你又不是諗住揾著數嘅，係嘛？冇必要咁樣咯，係嘛？所以呢個我覺得重要嘅，亦都真係法例應該要盡快改變啦，好唔好啊？ 好，跟住去到第四點咯，咁咧就話管委會咧必須要將所有招標相關文件要妥為保存啦，同埋要保管最少六年嘅有關嘅文件咧，必須再有足夠資料。讓查閱人在查閱文件時可以計算到法團當時的財務負擔。 哇，這個我真的不太明白。 是的。 究竟要有什麼資料 才可以查閱， 才可以計到他的財務負擔呢？ 是的。 我真的不太明白。首先第一件事呢，很可能是說一個 IE 啦，很可能是說一個周年的財政報告，甚至乎一個核數報告，但核數報告很明顯就不 update 的嘛，即當我決定那件事的時候，我必定是沒有當時的核數報告的嘛，是不是？核數報告是滯後，永遠滯後，起碼十個月的嘛，所以這個很難搞啊，但是變成另一件事啦，即是說如果在那件事的決定呢，你必須要很清楚決定埋那個的分攤咯。你是夾錢的就一定承擔到咯， 是 吧？你夾錢嘛，是不 是？是大作集資嘛， 即是最簡單來說，如果你的法團用你最實在的當時的一些財務預算 的資料裡面，你是看到我還有300萬剩的，我說這間工程呢就1000萬，我們現有基金就出100萬啦，我有300萬嘛，是不是？我出100萬啦，另外一些夾錢啦，這樣嗱，咁咪叫做一個未識咗一樣嘢喺度啦，因為但係你如果你300萬夾埋300萬，我覺得唔 make sense， 因為你嘅300萬你唔肯定噶嘛，係嘛？即係你好多未找啊，或者潛在住 付啊， 潛在住要付啊， 或者係應該收到嘅錢而未收啊， 冇錯啦。咁所以變咗呢個係撈教啲啦。但係我覺得咧，保存嗰啲資料六年咧，嚴格上嚟講，我覺得唔係好足夠嘅。 应该几多年啊？再来 嗱，我先大家分析一下，点解六年系唔足够先？假设有个法团，佢今日招标，今日招标系嘛？今天招标啲文件，你应该纳入嗰六年里边要留嘅嘢啦，系咪先？嗱，今日系五月，我哋就五月十九啦，系咪？应该就五月二十嚟啦，你大家睇嘅时候，咁咧。我哋招標文件呢個要計啦。好啦，你出招標文件幾耐收標翻嚟啊？ 起碼兩個禮拜啦，最快 兩個禮拜啦。好啦，跟住再要分析啦。再去投標啦。係嘛？我仲未計之前我哋商量嗰啲招標文件嘅結論喎。 然後仲要面試 咧。係嘛？未計呢啲喎。 係咯，仲未計。 跟住再要面試，然之後再上業主大會。再到進行工程。再到完工。再到收貨，再到過埋保固期，我覺得真係正正常常做足諮詢、做足程序嘅。假設個工期一般嚟講咧，就180天至240天啦，不等啦，係咪？工作天喎，係嘛？ 其實呢件事咧，再計埋保固期一年咧，起碼最少玩三年，最少玩三年，跟住我可能先至有啲財務糾紛出現。 嗯， 你叫我儲六年，咁係咪唔夠先？ 係啊，因為中間已經有三年係做緊工程進行中啦。 即係你甚至乎追究翻我點解我當時設計標書，我今日去招標啫嘛。但我之前做咗好，可能做咗半年功夫，去設計標書，跟住我嗱，如果招標妥啲就知啦。你請咗個顧問翻嚟，由佢開始簽約同做你嘅顧問，到佢正式幫你出個標投標咧，八至九個月，八至九個月，係嘛？呢個好基本啊嘛。跟住再揾嘢翻嚟，再投標決定，再開工，再做，再等埋驗貨、收貨、做執 defect， 再等保固期，其實三年幾四年㗎呢件事。你而家話儲六年好多咩？我唔覺得唔多。咁咪大家商量係點樣為之合理咯？係咪啊？係咪應該就嗰次工程保固期完曬，同嗰啲承建商冇曬關係，起計六年呢？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合理一点呢？才是一个追究的逻辑嘛。你都做完嘢过埋保护期四年了都。是不是你都储多两年抌咗佢。这个不合理我觉得是不是啊？是不是应该以跟他们分晒手，跟个工程完结之后保持四年。我再举多个例子。如果我招标一个承建商，以前好兴的嘛，我请那个保安公司又好，或者物管公司也好，我只请他五年。我請佢五年，即係招標文件之前有半年，即係五年半，係嘛？佢完咗合約，跟住想去追究翻佢，咁我咪得半年儲翻啲樣到？係應該嗰件事，你同嗰個供應商嚇、維修供應商又好，服務供應商又好，係嘛？完咗嗰個合約，完咗關係嘅六年，而唔係由頭開始計六年，因為佢咁樣計咧，嗰啲嘢一路咁樣冇咗啊，一路咁冇啦。隨住時間咁冇咗啦，流失咗啦，係咪啊？會咁啊嘛？ 因為唔係好多時候我哋接嗰啲個案咧， 揾唔翻㗎，永遠都 係喺中間咧有爭拗，然後就話想重新招標。 係啊， 好多時候都會有呢個狀況。咁可能去到第六年嘅時候就重新招標，咁最初嗰啲就會冇曬。 係啊，即係有啲大廈做六年維修。執埋漏好奇啊！ 唔係，你記唔記得我哋西環有個個案，做咗十年都未做完個消防，到今日都仍然做緊。 係咯，咪就係咁咯，即係呢個咪有啲唔 make sense 咯，係咪啊？即係點樣跟啫？大家係嘛？咁呢個我哋反映一下啦。 即係要寫清楚究竟係幾時開始計嘅六年啦。 冇錯冇錯，唔係我哋直情建議啊，你應該完咗個關係之後嘅保持六年咯。 係啦， 呢個好合理，即係泛指所有嘢啊。因為好多合約都好長噶嘛。我再更加舉個例子、有另一種咧，有邊種合約係超過六年嘅？你嗰區冇嘅， 我都冇應該。 嗰啲咩石油氣嗰啲合約啊，一簽簽十年噶， 石油氣供應俾嗰個大廈屋苑嗰啲。 有啲人唔明我講乜嘅，有啲咧佢個屋苑起好之後，咁唔知點解咧，有一類型屋苑咧，佢就整埋個石油氣缸喺度，咁就供氣俾嗰啲業主，咁咧就因為可能幫唔到煤氣喉啦，咁佢就定期揾啲石油氣車嚟泵啲石油氣落嗰個缸嗰度，跟住大家個缸度可攞石油氣。咁邊個負責供應嗰個石油氣咧？咁嗰個有錢賺噶嘛？咁因此咧，啲法團咧就要同嗰個石油氣供應商就簽合約，係嗰個石油氣供應商俾錢個法團嘅。佢俾錢你嘅，有啲係講幾十萬一年嘅。係嘛？一簽簽十年，因為個投資係要十年噶嘛。係嘛？佢唔會同你做兩三年，大佬我擺咁多器材，因為我每次嚟去清翻曬個缸，合乎翻曬安全標準，我要俾好多錢落去。跟住我做頭兩年生意可能係蝕錢嘅，跟住嗰啲錢先有得賺噶嘛。嗰啲簽十年嘅喎，咁你呢個六年係咪有啲離地咧？係嘛？有冇究竟設計嗰陣掌唔掌握到究竟物業管理裏邊係有幾多嘢咧？係嘛？呢、這個我真係覺得好 confusing 喎。再者，他哋前文上次都有講到啊，咪嗰啲公契經理人嘅，咪五年自己解除咗，咁過多五年咯，咁即係話個公契經理人咧捱多年，佢盤古初開嗰啲按金咧就可以冇咗盤帳啦，唔見咗啦，可以唔見咗啦，因為保持六年啫嘛， 是不是啊？咁、嗯、呢個係唔係咁好嘅？ 係 啊，係嘛 ？OK， 咁到下一個 係啦。跟住呢個咧，都會最後呢個擺入去個條例附表咧，就係話管委會需讓主管當局、租客代表、業主、註冊承押人或者任何其他由業主或註冊承押人以書面授權嘅人，在合理的時間查閱招標相關文件，在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管委會就需提供有關文件的副本。 哎， 這個其實以往都有說給合理的影印費就可以拿到一些文件的， 但那時候沒有說 是 什 麼人，他說提供有關文件，他剛才說 到 他說招標的東西，因為以前呢我理解呢、那個條例裡面就沒有說到招標文件，還有是要 5% 的，咁而家佢就講明啦。其實總之租客代表都得嘅。OK， 我覺得冇所謂啊。呢啲我哋鼓勵嘅，透明度越高越好。因為透明度越高，代表住咧個監管就越強。 嗯， 係嘛？呢、這個我哋一路都支持啦，係咪？跟住到好啦，到下一個範疇啦，呢、這個簡單啲啦， 係 嘛？ 呢、這個 保存會議記錄啦。 這個就是說法團的業主大會會議記錄呢，就要將業主就每項議決親身投票和透過委派代表投票的票數是要分開記錄的， 是 以前沒有這樣的規定的， 所以這個呢我就覺得要大家討論一下了。 是啊， 為什麼呢？因為他而家就真係好似分組投票咁啦，即係直選同功能組別咁啫嘛，係咪？但係佢就唔係話兩邊都要通過先得，佢就話兩邊分開記錄， 係啦， 係嘛？嗱，如果你純粹將個記錄嚟分開，件事冇意思嘅喎。 係咯，個意義喺邊度咧？ 咁咪得個知字咯， 我得知抌 心口咯，係嘛？唯有咁咯。 哎呀，就係、是、哎呀，總之我自己嚟投票啊，咁樣。 即係抌心口咯，係咪先？咁即係因為點解我哋覺得咁重要咧？我出嚟多呢啲會咧，好多時咧真係會好經常出現嘅狀況就係現場嘅人咧係個選擇某一樣嘢，但係當夾埋授權俾一齊投嘅時候咧，就完全違反咗現場絕大多數人嘅意願嘅，但係嗰啲授權票咧就唔知點解佢要壓落去，因為根本上佢又冇你又冇聽到現場講啲乜，亦都冇考慮過現場嘅人考慮嘅嘢，係咪啊？咁所以呢個係有啲混淆嘅喎，係咪？咁當然我諗佢亦都唔敢寫，我呢刻我都未諗通，我都唔敢建議係咪要分組投票兩邊都通過先得咧？咁好大鑊嘅喎，咁又好大鑊嘅喎，係嘛？咁但係分開投票、分開點票、分開記錄，有意義喺邊度咧？係嘛？ 即係如果只係再做一個記錄，我覺得就冇乜特別嘅意義，因為我哋以往嘅投票都會係啊，你過咗50% 嘅議決就叫通過㗎啦嘛。咁你分開嚟投嗰個重點喺邊度？ 我反而睇到個，我唔知佢係咪咁諗啦。我睇到個曲線嘅作用咧，就係你咁樣會令到咧。有些人本來寫了授權票的，臨時又去回變成現場的，現在很多時候呢，我經常都直覺覺得呢，很多時候搞錯了的，即是說有個現場出來投票的人，他就給你一票啦，但他未必有扣到授權那票的， 即可能會混亂 了，但如果他明知道要分開點票的話呢，那他就很可能會知道即係有冇搞亂咯？我覺得曲線係咁咯。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我都覺得點都有啲麻煩位嘅，因為咧我講啲最極端先啦。 好， 最極端可能啲授權票喺曬一個人身上。 嗯。 咁你分開記錄喎。 嗯。 咁你咪即係披露咗嗰一個人嘅投票意向？ 係啊，係啊。 係咪啊？ 嗯。 如果現場真係得一個人出席，係嘛？好多都係授權代表，係嘛？咁你亦都有機會披露咗嗰個單一人士現場出席嗰個人嘅授權意向咯，係嘛？當然你哋有千幾二千户嗰啲屋苑唔會明我哋講乜啦，三四十户啲屋苑好多噶嘛，係咪啊？好多公司持有絕大部分嘅人，我真係坐過喺屋苑度啊，個個攞住授權書嚟，因為大家都用有限公司買，得一個人咧。是自己業主嚟嘅啫，係咪啊？ 咁你咪變咗有個咁樣記錄，咪又係有問題咯？係咪啊？即係有陣時要諗下嘅，我哋唔係雞蛋裏面挑骨頭。不過你一個規矩定咗出嚟之後會被人挑戰嘅話咧，就好麻煩咯，係嘛？你同埋你要話到俾人聽，分開點票個功能係乜嘢嘛？除咗得個支持之外，係嘛？影響唔到嘅喎， 所以係怪怪怪怪的，未諗過。 另外一個記錄咧， 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有關討論和或者議決大型維修工程的管委會和法團的會議記錄副本，必須在有關會議日期後28天之內放入各業主的信箱，或經電郵傳送至有關業主的電郵信箱，如適用，即如果他有電郵的說話 提供的話， 是的。 這個有新的東西，我又很支持，但這個會令到法團做到死， 是 因為它不單止是講緊大型維修工程的業主大會的議決， 它 說你討論或者是議決任何大型維修工程的管委會，因為大家可能 會 frustrated 了，即是為什麼混淆了呢，就是我們上集是講了一些不同的價錢就要開這個大型維修工程會，你說喂，那都可以大會來的嘛，那你怎麼會有管委會啊？但是他現在說話就是說呢，我商量一下，我提及一下，譬如我舉個例，我這個工程肯定是符合了那個大型維修工程的門檻的了，好了，我今天就不是議決給錢，我議決給錢必須要開大會，而開大會就好像法例之前的建議修訂有 20% 嘛，好了，我只有開管委會講下啲操作性的問題啫，我討論下呢件事啫， 或者講下點樣招標啊，係 啦 嗰啲。 我只要我討論呢件事咧，我就要入落 業主信箱、 各户嘅信箱度啦。 仲要係28日內啊。 呢個係從來冇要求過㗎，從來冇咁要求過㗎，係嘛？咁我覺得呢個係我當然贊成啦，我都贊成啦，但係我唔知道佢咁樣寫咧。是只是將那個會裏面有關大型維修工程的東西寫落記錄到啊，定話將整個會的所有東西都寫落個議程嗰度啦， 係 個記錄嗰度啦。因為呢句嘢寫得好唔清楚。佢話有關討論和議決大維修工程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如果你咁樣講咧，我就認為係全個會嘅。 係。 OK， 我認為全個會的，係嘛？但會不會令到有些委員會特登開到，我特登開一個委員會， 就淨係講呢件事。 係啊，八點鐘之前講咗其他嘢先，八點九點鐘之後就講另一啲嘢。咁我就避免咗咧，係嘛？會唔會有啲人咁操作呢，你都知道，咩古靈精怪都有噶嘛。係 啱，每個都 係嘛？ 係 好。講埋帳 目 啦，帳目都重要啦。 嗱，帳目有兩樣嘢要注意嘅，就係話，如果某一個法團佢每年嘅收入或者佢嘅開支金額多於或者相當可能多於100,000元咧，就要進行呢個審計財務報告、財務報表。咁即係其實同我哋以往嘅唔係咁一樣喎。 即係你每嗱以前就唔一定要嘅，有啲法團以前係講緊。 50個單位 先要啊嘛，係咪？而家佢就講緊100,000元啦，一年。100,000元一年，即係講緊8,000多元一個月。 即係可能好多，甚至唐樓仔都要做核數。 唐樓仔就可能唔過嘅，但係如果賣保險貴都要過啦。 賣保險一定過啦，因為成萬幾蚊嘅啲唐樓仔都。 係你萬。 淨 係 買保險，跟住然後你仲要 清下結， 係啊， 係嘛？其實即係回過上嚟講啦，你有請管理員一定過啦。 係啦。 你有咩可能一年管理員工少過100,000元啦？冇可能啦，係嘛？有管理員嘅一定過啦，唯有機會唔過就係嗰個叫咩啊？冇管理員嘅啦。但係換句話講，你有做維修一定又要做啦。即係突然間嗰個屋苑已經要費力去做維修啦，咁佢嗰年咧因為做咗維修咧超過100,000元咧，佢又要做埋嗰個 核數 啦，係嘛？咁另外一個咧？ 咁第二個咧就係話。規定財務報表和會計師報告一經備妥，就需要在建築物的顯眼處展示有關副本。以往又是冇呢個咁嘅規定。 呢個好事嚟嘅，多啲人睇到啦，係嘛？ 係啊，因為以往都係話要喺個業主大會度將個核數報告出嚟省覽啫嘛。 不過都係嗰句啦，係咪每個屋苑都有個顯眼處呢？咁我唔知啦。不過我咁建議啦，如果嗰啲唐樓仔嘅十户八户啲，咪一人引份俾咗佢咯。 係咯，即係嗰個都係有限嘅。 有限錢啫，係咪？ 即係起碼啲業主知道啲錢用咗喺邊度都啱嘅。 冇錯啦。嗱，咁我哋今集咧就講到呢一度啦。咁下集開始咧就要講 畫啲好 一啲 複雜啲嘅咯。 複雜好多啦，因為牽涉到啲判刑啊。做錯嘢使唔使罰啊？嚇要罰啦，係咪？咁啊，又會講下授權書個問題啦。咁我諗下集主要落到呢兩個 都 已經 講一集㗎啦。係 啊，都要講成集啦。係 啊，因為呢個都好，因為佢好多好多嘅修改啊，淨係授權書都已經有接近。 授權書可能一集都講唔曬，係 啊，有接近20項啊。 係啊，咁所以我哋都會詳細咁同大家講。咁大家當我哋備悉咗呢個，當係一個。俾大家參考資料咁樣啦，咁記得啦，除咗收睇我哋節目之外，仲要點啊？ 梗係支持城寨啦，記得轉數快，6809941。 冇錯啦，下星期見啦， 拜拜。